毫无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285章。我就扶住顾文敏行出咗帐篷，大家喺呢个时候聚集咗喺个洞口。揭安老坑呢就已经将萧静嘅情况就同大家讲咗。豆腐平时里面虽然讲呢同萧静唔啱呀，但係而家一听讲佢死咗，諗嚟亦都唔係滋味。佢又讲：哇，咁好地地咁一个人，点解突然间变成咗呢个唔人唔鬼嘅嘢㗎？哎，姑太美女，你冇事㗎嘛。顾文敏嘅另一另头讲：哎，好彩你哋又嚟得早。专吉就对住揭安讲：哎，睇嚟呢一次都仲係多亏咗你个老坑啊。不过而家点办呢？嗰、那个女众子就匿咗喺入边，咁样啊真係一夫当关万夫莫过噃。我哋要从呢个盗洞里面入去，咁咪同送死一样。大家一听，一时之间都攞唔定主意。跟住就只能够轮流咁守住喺个洞口啦。我就同阿豆腐坐返喺个火堆旁边，顺便亦都睇住个洞口，亦都冇咩睡意啦。顾文敏呢就受咗惊吓，而家就重新返去帐篷入边休息。见我唔讲嘢，豆腐就拨咗几下啲篝火，跟住就讲：喂，有咩諗法呀？讲讲呀。自家兄弟我亦都冇咩好顾忌，我就讲：我喺度諗呢萧静係咩时候死嘅呢？佢当时送俾我嘅係店铺里面嘅嗰尊神像，八成就係佢供奉嘅邪神，咁亦就係喺佢跳河之前嘅事啦。咁亦即係讲，佢喺搵我之前其实就已经死咗㗎啦。咁佢点解会死呢？死咗之后点解又会搵我呢？其实我一啲都唔期盼阿豆腐呢个猪脑可以諗出啲咩嘢嚟。一边讲一边我就喺个脑袋里面分析问题。我唔鍾意多讲嘢，更多嘅时候我鍾意冷静咁去分析。豆腐听完之后即刻就滔滔不绝咁讲起嘢上嚟。佢嘅话呢十有九句都係可以忽略嘅。不过其中有一句话突然间就等我打咗个突。豆腐佢突然间一拍个大髀讲：哎呀，弊啦，咁嗰个神像可能真係有问题嘅话，佢而家就放咗喺我嘅店入边呗。咁啊，独眼龙喺个店入边住緊㗎，你讲佢会唔会出事呀？我心里边就平平咗下，即刻攞个电话出去。弊啦，好死唔死，而家个电话冇电。我正喺度暗暗咁闹住嘅时候，豆腐就讲：唉，我去同阿独眼龙打个电话先，叫佢将嗰件嘢有几远就掟几远。唉，唔好，最好呢就仲係将佢埋起上嚟。我哋入山就已经咁多日啦，而家啲智能手机后台程序运行得多，好费电嘅。我个手机就冇晒电，佢个手机仲可以用咩？跟住就见到豆腐从自己嘅装备包里面咁东翻西翻。过咗阵间我就傻咗，见到佢从个装备包最底下攞出一个手机充电池，再外加一本人体画册。豆腐好得意咁将个电池仲手机一接，早就冇咗电嘅手机而家即刻开机。信号系非常微弱嘅，电话几次都打唔出去。豆腐啊，拧咗拧头，好颓丧咁讲：唉，但愿佢冇出咩事啊！我哋啊，应该争取早啲翻去。讲完之后，佢就插住个移动电源，抱住个手机开始玩游戏啊！间接中仲翻一翻嗰本全部都系不良内容嘅人体画册添。我一时之间唔知真系好喊定好笑，睇到佢而家咁嘅样，当正我哋真系出嚟旅游咁啊！我就埋头咁喺度分析住萧静嘅事，豆腐手机啊不断咁传来咿咿呀呀嗰啲角色被杀死咗之后嗰啲音效惨叫。过咗冇几耐， 我真係听唔落去啦，将个手机一夜抢咗过嚟。唔使几分钟我就已经杀通关，跟住我同阿豆腐讲，你睇下，以你嘅智商啊，以后唔该你告别啲手机游戏啦。豆腐盯住荧光幕上边出现三个 S 嘅等级，而家就好似好受打击咁。佢啊慢慢咁收起部手机讲，唉，你心里边唔爽，做乜嘢要嚟打击我啫？我唔爽嘅时候，我就真係睇唔惯人哋喺我面前爽。好变态嘅你真係。豆腐闹咗一句，终于就转移咗注意力讲，唉，其实呢呢件事你亦都唔使咁纠结嘅。唉，反正招正又唔系你害死嘅。佢自己拜邪神啊，佢嘅事你系咪有理冇理都揽晒上身啊？而家呢就唔系已经被揭穿咗啦咩？我哋只要知道敌人系边个，敌人啊就伤唔到我哋啊！你话系唔系啊？我啊掘咗佢一眼，觉得有时候咧呢啲咁嘅单细胞脑袋都系一种福嚟嘅，睇问题又比较简单。于是我讲：你讲嘅呢啲嘢。都可以唔去諗。係啦，你呀唔使諗呢嘢呀，我而家反而喺度諗緊呀，呢个信号咁弱，我听唔到喜马拉雅小龙哥讲嘅古仔添。哎呀，听古仔你呀等到有信号嗰时咪再可以听返啦。我而家諗嘅係反而萧正最后边同阿顾文文讲嗰句话。佢话咩活落去信使。究竟是指啲乜嘢呢？活落去呢三个字其实好简单啫，亦都唔使解释。而信使就有好多种嘅解啦。传达信息嘅人可以叫做信使，宗教嘅信徒亦都可以称为信使。结合晒成件事嘅经过，萧正所讲嘅信使，可能真系同佢祭拜嘅邪神有关噶。唔通？佢要将顾文敏亦都变成系信使，咁活落去又系咩意思呢？顾文敏变成咗信使，佢先能活落去？呢件事就真系透住古怪啦，净系谂一谂都谂唔出个所以然，我就只能够暂且放埋一边。事到如今，萧静嘅事就已经成为咗定局，再为呢一样嘢嚟伤神，亦都系冇用。就好似豆腐所讲。知道敌人系边个，咁就一切都好办啦。冇几耐，我哋就换咗班，一夜就风平浪静。第二日一早，我哋就聚集晒喺个洞口度，形成咗两派。一派呢就系以豆腐为首嘅保守派，佢哋认为萧正就塞咗喺个盗洞入边，我哋就唔能够再从阿爷挖掘个盗洞入去噶啦。唔系嘅话呢就相当于好似豆腐话斋嘅狼入羊口喎，应该呢就自己再另辟通道。支持佢嘅呢就有顾文敏同埋阿揭安。而第二派呢就係以专吉为首嘅攻击派，认为呢另开辟通道真係太浪费时间啦，唔应该俾一隻咁嘅女众子吓亲嘅。支持佢嘅就係中宫。我同埋专帅入边一派都冇加入。因为呢个两派都各有利弊，我同专帅嘅行事方式有啲相似嘅，只不过呢专帅呢个人受到咗家族环境嘅影响，做起事嚟呢就更加不动声色，等人哋就睇唔透佢究竟喺度諗乜嘢。如果要形容嘅话，佢就好似一隻炮咁，喜欢呢就匿埋喺嗰度高处注视住啲猎物。突然之间专帅开口讲掟炸药啊！豆腐一呆，佢讲：如果要炸佢啊，咁都要行到佢面前炸先得噶。呢度入边咁窄，炸佢个同事咪将自己都炸瓜埋。咁啊，专帅就眯咗眯眼，个嘴角啊微微一笑，声音啊不快不慢咁讲：我有话要人入去里边放炸药咩？瞬间大家都明白过嚟啦。豆腐大惊咁讲：吓，你要炸盗洞？哇，我顶！你系想将佢活埋喺入边啊？呢度嘅土质就松软，越向下之前阿爷留低嘅盗洞就会越窄。萧静嘅匿咗喺入边， 一旦掉炸药落去，成个盗洞就会坍塌，咁就将佢埋咗喺入边。专帅气定神闲咁讲：我就唔系好赶时间嘅，可以花多几日功夫自己打盗洞。不过我唔希望落到去下边之后，呢一隻嘢突然间飙出嚟。佢已经开始用呢一隻嘢嚟形容萧静啦，我心里边就有啲唔舒服，但系表面上我亦都冇咩表情。豆腐啊比较直接，佢讲：你先系隻嘢，你全家都系隻嘢。我就心知道专帅嘅顾虑呢就冇错。呢个盗洞如果唔封，我哋即使啊另开盗洞啊，亦都要随时担心萧静喺里边躝出嚟偷袭。即便佢一直咁潜伏喺个洞入边，万一我哋落到咗位置之后，佢亦就顺住阿爷佢哋留低嘅盗洞跟住入嚟，咁点办啊？就算佢手头上冇咩工具啊，咁不过老师打洞嘅呢个传说咧，自古以嚟就有嘅。更何况佢系一个有智慧、有思想嘅尸体。专帅考虑啊周密，豆腐向嚟都心软嘅。睇嚟佢仲系念住旧情，认为咁样做啊真系有啲太绝。我啊开声咁讲：放炸药啦，呢个都系个好主意嚟嘅。豆腐啊即刻瞪大只眼望住我，佢话：老陈，我讲佢已经唔系人啦，佢差啲啊杀咗文文，佢仲会害我哋嘅。小豆，你唔好咁感情用事啊。豆腐啊望住我望咗一阵间。最后他就揸住自己的头发说：听你个肺啊，这个是你的女朋友，又不是我前女友，哎，我操个鬼心咩，叉佢老尾啊。这一种事就不用我们出手的，中公就一手包办，典型的忠犬加老黄牛啊。忠心耿耿之外呢，还吃苦耐劳那只。我就有些好奇啊，专帅一个月究竟又给多少人工他呢？由于炸盗洞需要一定的深度的，所以呢炸药需要重新调配。大概过了半个钟，我们其余的人就在盗洞旁边休息，我目光就巡视了一圈，发现顾文敏就在那里出晒神，似乎在想着什么东西。目光在跟我对视的时候，他的神色有点复杂，即刻就拧转了块面过去。我心里面想，亦都明白佢喺度谂乜嘢嘅，一时之间不由得嘅苦笑。我再睇下豆腐，亦都系一副好郁闷咁嘅神情。大家都知道咧，呢条友一向天塌落嚟都嬉皮笑脸嘅，而家就凝重同埋颓丧。谂咗一谂，我坐去豆腐身边，未等我开口，豆腐啊直不甩咁讲啦：，唉，你仲记唔记得前日啊？我同阿萧静喺度嘈交嘅时候，我差啲想喐手揼佢。我岌上岌头，我讲：你会对待一个女人喐手，我都觉得好奇怪喎。豆腐啊讲：因为啊，佢讽刺我话我拖后腿啊。过咗阵间，豆腐又讲：喂，老陈，我啊知道我呢个人咧做事经常咧就欠缺考虑嘅，如果唔系你喺度照应住，话唔埋我而家都唔知捞成点啊！我经常在心里面跟自己说，我不能够拖累兄弟，不能够扯后腿。不过呢，就我说，唉，不过你的智商就摆明在这里，所以我原谅你。豆腐钳了一下，好嬲地说：啊，我现在想找你聊聊天，你好好地说话行不行啊？你不窒我一日，难道你会死啊？是啊，我会的。唉，我睇到佢一眼，淡淡咁讲：我而家呢就冇心情同一个男人谈心喎。豆腐一听垂头丧气，自言自语咁话：你唔会理解我而家嘅感受嘅，嗰个系曾经同咗你三年嘅女人嘛。我知道你曾经呢就好爱佢。我记得有段时候啊，佢迷上咗喺网上赌钱，几日落嚟差啲啊将你成间公司都输晒嘛。你连眼都唔眨一下，你咁鍾意一个女人，而家你又话炸就炸，呢种感觉真係好古怪㗎嘛。我忍唔住諗， 如果有一日我亦都承载咗一个潜在嘅危险嘅话，你会唔会毫不留情咁又炸鬼埋我呢？讲完，豆腐苦笑咁讲：我系咪谂得太多呢？吓，专帅能够毫无顾忌咁话放炸药活埋，系因为佢同萧静就只系陌生人，充其量讲就系相处咗几日嘅一个漂亮嘅陌生女人。不过对我嚟讲，佢就系一个曾经鍾意到入骨髓嘅人，点能够话杀就杀，冇半分嘅情面。同我咁样嘅人相处，可能边个心里边都会有啲发寒啩。